第十七集。 祝你新婚快乐。 许元把这句话说出口之后，觉得更轻松了点。他爱沈直爱得死去活来时，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对他说这样的话，可现在很简单的就说了，这是好事儿。但许岩说完之后，眼见着沈直的神色更冷冽起来，完全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。要订婚的人是沈直，不爱他的人是沈直。如果是因为讨厌自己，所以不想从自己嘴里听到这种话，许岩倒是能理解。越理解越心酸，但许岩只是笑笑。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要是觉得我说这话晦气，那我不会再说。 沈直抿唇，盯着自己握在方向盘上的右手，关节把皮肤顶成白色。他将难以言喻的暗火一压再压。 你不用这样，我不知道我妈找过你，也不知道她跟你说了什么。 没事，没说什么。 今天她跟我提起，我想到之前你说你看见我们两家人一起吃饭。 嗯哼。 许岩依旧盯着史努比，很轻地回应了一声，表示自己在听，但也只是在听而已。他不想再考究那些东西了。 如果你是因为订婚的事生气，那没必要。我从来没有 因为订婚的事生气。 许岩突然打断他，把目光从史努比上移到了沈直的脸上。他的表情很平静，但直视过来的时候，眼睛里竟然有几分冷厉。认识这么多年，沈直从没见过许岩这种眼神，几乎能把人看得心头一凛。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，还能是什么？ 许岩仔细看了他几秒，突然觉得可笑。不是沈直可笑，是自己可笑。到底怎么想的，会把那么多的爱燃烧在这样一段感情里，连心死了还被对方当成闹脾气，还以为罪魁祸首是某件事。但其实那只不过是导火索，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。许岩倚在靠背上，闭上眼睛，缓缓地开口。 是很多东西，但现在都不重要了，你明白吗？原因已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不想继续了。 就算有天大的误会，就算沈直今天告诉他他不会订婚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又让他回到过去，被冷漠以待，被忽略，被伤害。算了吧，饶了他吧，已经没力气再重蹈覆辙了，真的很累。也许有过一星半点的快乐，幻想也好，单方面的也好，但真的不够。许岩没有办法再靠那些微弱的星火支撑了，他看不到任何沈直将要爱他、拥抱他的征兆，反而无数次地尝到了随时可能被放弃的恐惧。有些人在感情里是需要安全感的，许岩就是那样的人。他看起来毫不在意，可心底深处仍然渴望着沈直能够拉他一把，让他得到一点被在乎的感觉。因为终于明白有些东西永远求不到，所以干脆结束，对大家都好。许岩不睁眼都知道沈直现在的脸色有多难看。 是不是觉得屈尊降贵来找我，可我不但没有屁颠屁颠地跟你回去，反而不识抬举，所以很生气。但是沈直，过去你让我尝到的感觉比这还要差上一万倍，我们远没有扯平。 说完，许岩睁开眼，夕阳已经落山，寒冬腊月，驾驶座的车窗开着，很冷。许岩没有看沈直，只是直起身，单手托住那只史努比。 我能不能把它带走？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，反正你也不喜欢， 与其看着碍眼，要不就…… 他话还没说完，一直没开口的沈直蓦地松开那只始终紧握方向盘的右手，一把扯下史努比，冷着脸朝窗外掷出去。细微的金属声在空中划过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史努比落在绿化带里，没了踪迹。许岩有些怔愣地看着窗外，沈直双手握住方向盘，看着车前方，冷冷地说： 他很早以前就是我的东西，怎么处置他，是我的事。 哦，你说的对， 就像他的感情一样，毫无保留地给了沈直，所以只得任凭沈直处置。他们之间从来都不对等，也许许岩一开始就不该有任何妄想，一切都是他自讨苦吃，他活该。自作多情的人没有资格指责另一方。许岩安静几秒，伸手打开车门，下车关上门，头也不回地往小区走，没说再见，没说任何一个字。他们真的到此为止。晚饭时，许岩接到陌生电话，是一个摄影展的主办方，说是在网上看到了他的作品，觉得风格跟他们这次展会主题很契合，问许岩愿不愿意参加。到时候会有不少杂志社和时尚圈的人到场，如果许岩有意向朝摄影师的方向发展，这是个很好的机会。这个摄影展许岩有耳闻，他想了一秒就答应了，毕竟机遇难得，还能见到更多优秀的摄影师和作品，对自己来说也是一次不错的经历。挂了电话之后，许岩打给许年，跟他说了这件事。许年嗯嗯啊啊地答应着，很敷衍的样子。许岩就问他是不是在干坏事。 哎呀，不是啦，我在开车，快到你小区了。姐姐给我做了个小蛋糕，拿来给你尝尝，到时候再送点去季怀哥那儿。 女朋友做个蛋糕就把你美成这样。那挂了，你开车小心。 嗯。 哇，这玛莎不错嘛。 他开着车从绿化带旁的玛莎拉蒂一侧路过，瞥了一眼，车里亮着灯，但没看见人，不知道车主上哪儿去了。树丛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，一晃而过，许年没在意，继续往前开。凛冬的夜湿冷，草丛里露水盈盈，把鞋子裤腿都沾湿了。沈直打着手机的手电筒在绿化带里一遍遍徘徊，喝出的白气很快消散在空气中，双手冻得通红，嗓子发痒，他有些难受地咳嗽几声，没休息好加上受冷，感冒来得很快。就这么一小片地方来回找了十几遍，一无所获，紧接着头也开始晕起来。沈直喘着气捏了捏鼻梁，突然看见几步之外的树丛下有光亮闪过，他迅速迈过去俯身，指尖触到冰凉的金属，捡起来是那根史努比吊坠，吊坠上沾着寒露和碎草。沈直用手电照亮它，史努比摇摇晃晃转过去，露出背面，上面花体英文刻着 SZXY。 他把吊坠收进外套口袋，回到车里，暖气包裹住发冷的身体。沈直双手交叠在方向盘上，右手腕受了冻，旧疾复发，隐隐作痛。他低下头，把脸埋到手臂里，狠狠地咳嗽起来，浑身打冷颤。还是冷，今年的冬天好像格外冷。